绝对能 啊。嗯，比方说他，你一天的时间，你就能看出他未来的潜力了。 嗯， 那用一天的时间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看出对方，是吧？咱不一定说潜力哈、 啊。咱先别谈方法，方法好办，咱先说标准。因为你想一个人啊，咱们说一般企业呢都是做经营管理嘛，都是管事管人嘛，有一个统一标准。 嗯， 但你讲关系这就复杂了。所以呢，在领导力领域，我们说第一，这个人有没有领导力；第二，两个有领导力的人能不能在一起共事和谐、 啊、 这个很像你刚才说的找对象，所以关系是更高层面上。那么这要有标准，所以我有一个小理论，这书里边当然没写了，我也跟你聊一聊啊。哎、 嗯， 红酒你现在怎么样？已经这个是秘密吧？成家了吧？ 要、哦、成家了，不是秘密。 那我跟你讲，这是不是晚了？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听一听。 我这样一说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很多粉丝会伤心的。 可以听一听 啊, 啊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，今天终于啊，终于知道了啊。是这样的，有三个一致，一个互补，就是说，一男一女能不能过一辈子？咱不说爱情了，咱就说婚姻。你说找对象，我可以有两种理解。 嗯， 爱情咱不谈， 嗯、 因为爱情 它比 较短嘛。 对对对。 两人在一起是不是痛苦能少一点呢？我觉得有三个东西要一致，一个东西要互补。哪三个一致呢？两个人价值观要一致， 嗯， 两个人能量水平要一致。 能量水平？ 能量水平， 这个怎么来解释呢？ 你比如说，嗯，你跟一个女人去逛街，嗯，然后她意犹未尽，你已经偃旗息鼓了， 对 对对吧？ 有道理，有道理， 对吧？那样一起度假，对吧？ 嗯， 一男一女去度假，对吧？ 嗯， 你这一天时间表你排得满满的，要做很多事情。 嗯， 你到晚上还在那看电影呢，那个人说能不能休息一下，实在跟不上你了。总之就是不和谐，能量水平。 嗯 嗯，然后第三个一致就是智力水平要一致，别差一个档次，更不能差两个档次。我觉得应该在一个档次上，略有高低无所谓，否则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个高智商的可能会很生气，低智商的就跟不上就很累。 哎 哎，你说三遍他懂。然后呢，你说你要跟那个比你聪明很多很多的，你说一句他懂三句，那他嫌你慢。 对对。 然后那个说价值观这个很空啊，我觉得价值观就是可以，咱们说看，从细节上看啊，花大钱花小钱，你先回顾一下，结婚的没结婚都可以回顾一下，你现在有女朋友男朋友，你有老公有老婆，你回顾一下，你把花钱方式，大钱，每一个人家不管你多么富裕多么贫穷，你都是有钱，但是你的钱都是有限的，对吧？ 嗯。 然后那个人说了，咱们应该买个房子，他说咱们应该换个车，那人说咱们应该给孩子教育投资，啊，或者孝敬老人，那人说咱们得旅游，得见世界，所以这个东西会引起很大的冲突，这个要一致。 嗯， 你这些花钱很漂亮，他说你在浪费钱。 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朋友们，明天再见。 天上还有些余温，你痴痴望着他，向往着前世情人，乱世中要摸到放任似影幻送，漫步江山与梦都换作峥嵘，念在红尘旧梦，至今隔壁水已红，春风泛着凛冽，无声淌过心眉峰，千里雪江湖事，不过孤岛阻横，清风划破三界，孤身闯苍穹，愿你心诚诚相伴天地，皆如梦，小西风依旧叫天空，化人间九龙，踏雪卧冰书狂击冲，收集三尺青霄剑锋，一了无踪，世事惊天明作弄，若他脸相逢，擦尽太匆匆，生化美酒且满上一盅。酿尽一江水，清浊狂几人，俯仰一世天地间，